周末愉快，朋友们，我是苗山。 是的，周末愉快。 耶、 yeah ！那么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是吧？啊，也要祝我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都要节日快乐哈！ 最重要的是，您年纪实际年龄多大不重要、只是希望您在每时每刻都怀揣最初的童心。 对，那其实呢，每个人都会经历过孩童时代。那其实，在这周一的时候，我们也聊过关于这个熊孩子的事情。那其实对于熊孩子来讲，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其实还挺怀念的，对吧？ 每个人嘛，你可能你小时候经历过，我没有，我从来没有熊孩子的时代。 这个没有跳出过熊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到现在依然是熊孩子，说明你自己也没有长大，还挺好的，对吧？应该很开心才对啊。 所以我们每个节目都希望寻求大家的关爱，请您关爱我，因为我拥有的童年还有青春，因为请您关怀我们，我们是关爱青年计划。请您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同时我们的聊天室打开了，您可以在微博里面搜索活力982，同时一直播平台也可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您可以和我们交流，或者同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整个过程。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已经是正式登场，要跟各位朋友们来先说一个喜事儿啊、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我们的好朋友们有福利了，因为呢，我们要送给你去一场神秘之旅，去与世隔绝的孤岛，华丽神秘的别墅，有十位互不相识的到访者被神秘的声音揭开了人们各自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从6月14号到17号、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悬疑喜剧《无人生还》即将在天桥剧场震撼上演了，到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对，其实阿加莎克里斯蒂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位英国女作家、 是是是。 提到作家名大家可能不熟，但是她的作品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比如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的惨案， 厉害， 《阳光下的罪恶》， 还有《关爱青年计划》。 对，哎，还有。你又赢了， 这是个惨案吗？请问并不是啊。 他的那个小说一直就是一环套一环，而且就是、高潮迭起的，所以走进剧场您一定不会后悔， 没错， 一定是非常好的故事。 对对对，那当然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正式开始了，关于这样的一个悬疑的事情我们往后放一放啊，一定要有机会去看一看才行。那今天既然是我们的数码单元，还要来跟各位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去关注一下这个一周以来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数码大事小情。在我们聊数码同时呢，也来先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座上客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数码窝主编创始人张超，欢迎张超。 大家好。 那今天呢，要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去聊聊看关于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周以来的数码大事小情，可真是太多了。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稿子啊，我的天哪，有这么多页， 密密麻麻 的字， 小八号的字儿，然后呢、一大单儿， 特别特别多哈。我们怎么念呢？今天我们不念了，哎，我们就来一边看图一边来说话。 好， 我相信张超也都会有相关的经历、啊，跟我们一会儿来一边看图一边说，好吧？好，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第一条消息来关注一下提升这个事儿啊。提升就是我们人们现在生活方式的一种变化啊。提到了移动支付，人们都会想到像是微信支付啊、支付宝的扫码啊等等，包括手机厂商也会基于这个 NFC 进场通信的功能呢，各种各样的技术呢进行相关的扩展，包括有各种各样的 Pay 出场。比方说什么 Pay 呢？ 尤其到国外旅游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洋气 ！WeChat Pay 啊， 阿里 Pay 对， 然后还有 Apple Pay 对， 还有 Samsung Pay、华为 Pay 各种 的。对，尤其是在银行 APP 里，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勾连的一个关系，中间会有一个大列表，就各种 Pay。 你可以甚至是首次绑定某某 Pay 这个用户哈、就可以能够获得某某某积分啊之类的， 几倍积分，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那所以说，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需要精打细算的啊。那么提到这样各种各样的配的，其实频次并不太多，或说实话，用的并没有那么多。 就尤其 NFC， 其实现在利用率相比来说，频次就并不高了。 我想问问看，张超对于 NFC 功能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场景？是不是地铁刷卡？ 我有段时间就是地铁刷卡，然后后来现在北京地铁的话，开通了二维码进站那个功能之后，我就再也没用过。 真是用的越来越少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 NFC 的话，对各个厂商的手机产品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很多只是说有这个 NFC 这个硬件，然后提供的功能也比较简单。全量功能的产品还是比较少的，只有说像小米之类的厂商，国内厂商才提供，它可以模拟一下这个门禁卡啦之类的功能。 对， 但是一般的话，大家就是乘地铁，要不就是还有一些支付功能可以搭配使用。 这场景还相对比较的少就对了。 对对 对, 对 吧， 首先你看就是苹果的用户肯定就用不了 NFC 对吧，它基于安卓， 其实它那个 Apple Pay 也算是 NFC， 只不过它是加密的。一般的话和安卓手机的 NFC 有点区别。 所以通常用 NFC Pay 的大部分都是安卓用户吧。 也可以这么说吧，但实际上最多的还是苹果用户，只是说它那个是加密的，大家不知道它是一个 NFC 而已。 嗯，就比如我就不知道。 啊，对，所以你也没啥用过，对吧？ 对啊，现在主要有各种的配，而且呢，就是像刚才那个张超提到的，像各种交通工具现在越来越方便了，我不需要专门为它装一个什么配， 对对对， 所以呢，就我就更不会想到要专门用这个。 嗯， 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那种，我想想，应该是包容形式的支付方式是比较受欢迎的， 比如说扫二维码， 对 对, 对, 对, 对， 更加通用性强， 对， 是吧？ 或者你干脆你就说我刷 NFC， 我可以五倍积分，相比别的，那我就越专门为它装一个。 实际上银联有段时间推广的活动还蛮多的，但是说它没有太大的保留住用户，只是说大家薅羊毛的时候想起来了，然后没有羊毛了就没有了。 提到银联，我觉得也是很尴尬的事儿，在我心里和 NFC 一样尴尬。因为 闪付 Quick Pass 是吗？ 我平常我用的信用卡支付比较多，如果是提到银行账户的话，首先我用储蓄卡直接去勾连手机的几率就没有信用卡那么高，总觉得信用卡里面是没有钱在里头，我觉得好像踏实一些，其实是一样的哈，这是种误区。所以呢，你现在首先银联用的不是很多，银联和 NFC 还有合作，他们俩我就用的都不是很多。 对，不过银联的话，它国内用户它有一个阶段是中国，咱上期节目也聊过，就是说中国用户缺少了这个信用卡完整的这个使用培养吧，算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大家突然这个移动支付发展起来之后，可能就完全跳过了这么一个阶段。 嗯，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应该再多使用一些信用卡配合之下的各种各样的扫码支付。 对，反正我现在用移动支付的时候，就是喜欢和我的信用卡账户相连接。比如说当有一些像闲鱼这种必须用这个储蓄卡支付的时候，我就会特别不开心。 反正 因为不能积分吗？ 对 对，我现在就觉得能不用储蓄卡进行消费就不要用储蓄卡消费。 对，储蓄卡在我心里就是一个还信用卡账的。 现在情况很多年轻人确实这么想，而且在境外的话使用信用卡相对来说更安全。 安全。 对对对对对。而且的话我特别建议啊，大家一会儿这个一定要取消这个刷卡验密功能。对，只用签名。 取消。 只用签名。 这样的话责任不在你。 对。 如果是财产盗刷的。 出现了问题交易的话，责任是在于银行的。 取消什么了？ 刷卡验密功能。 哦，所以我应该取消签名这件事。 我只是不签名要 取消密码这件事情。 哎对，就是、 比如说我刷信用卡的时候还让我输一遍，哦，我应该把这功能取消掉。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刷卡验密的话，如果出现了有问题交易的话，那么责任在于你自己。 哎，可是我还要想说的是，我曾经尝试过，这个密码到底有没有用很难讲，因为我在国内的一些商户曾经用密码支付，结果随便输了6位也成功了。 对啊，而且在国外的话，甚至你有密码根本就不需要你再输密码， 对， 无所谓啊。 甚至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比如说当我在这个酒店预售权，再或者我租车的时候预售权， 对， 我会发现，哎，我明明预售权，但是他们随时都可以从我的账户里扣走钱，那就说明 预售权了嘛。 所以我输不输也就没有什么用。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还是签名更靠谱。所以这个签名栏啊，一定要重视起来，一定要好好签个字儿，别到时候你自己第二遍跟第一遍对不上，麻烦了哈。 我突然想起前两天在银行办某一些业务的时候，那个柜员就一直在跟我说：“小姐，请你在签名栏认认真真写一个名字，请再写一遍 啊，用郑恺， 请你把每一个签名处都认认真真写一遍。” 现在要求有很多东西都是要一笔一画的写，不可以写连笔字了。 但实际上大家付款之后写的那个小票那个单票的话都是 牛 背不舞吗？ 对对对， 一般都和那个卡面背后对不上嘛， 所以 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下这一点。 存在一个小误区，就是说我们在卡单上面签名的时候，那个东西没关系，龙飞凤舞可以，但是请你在你的卡片后面签名也签成龙飞凤舞。 对对对，能对上号， 能对上就行。对， 一定要注意哦。 对，但这还牵涉到一个隐私的问题。很多人觉得，那我签在卡单上，那我的这个签字是不是会外流出去，然后我的隐私被别人知道了或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当时设置这个就是签名验是否卡主这个事情，其实也挺不人性化的啊。因为可能对于老外来讲，他们的字母还是辨识度很好辨识，但是对于中文来讲的话，你想说通过两个签名来比对这是不是一个人签的，或者你是不是卡主，还挺困难的。 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西方人很多人是。很多啊，他们都是拿左手写字， 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的神奇，所以可能哈 啊， 好吧，咱不分析了，因为信用卡这个业务，首先这个业务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嘛， 哎、对对对， 所以呢，他们在从自己的文化出发，设计了适合自己的方式。 哎， 我们现在由于是之后发展起来的，所以就遵循国际标准。但是在说句题外话，在运用信用卡的时候，无论是境外还是境内，还是要首先了解每一个发卡行它的用卡规则，要了解一下保护。自己的权益， 没错， 对吧？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对，一个是发卡行的相关权益，另外一个发卡机构的相关权益。比方说，你办的是这个，比方招商银行啊，那招行发给卡，发给你这个卡呢，啊，有这样一二三四五功能。但是其实这些功能呢，是由银联提供的功能，就是发卡机构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个权益或者福利什么的，你要分得清楚才行。 反正就是要知己知彼，了解好自己的权益，同时如果出现任何问题， 哎、 还是要积极的和发卡行或者银行、 哎、 沟通和协调，哪怕是投诉。 没错， 因为我们在说这些服务机构，他们的服务你不能要求他一次到位、 嗯， 在无数次大家的投诉和反提意见过程当中，他们可以自身更加优化。 是是是， 我们也帮助他优化一下。 我们祝各位这个用卡愉快，用卡安全健康，好吧？ 大家有疑问都可以问我，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哈 这个被坑了各种的主是吧？ 对对对，特别喜欢没事去投个诉啊，写一个什么信呢、啊？ 其实还是有用的啊。 对， 有人给公信部写信，给发改委写信都管用。 对、 啊、 我可能是各个部委的。 以后你就该进黑名单了，知道吗？ 我积极的，其实我要就是说一句啊、 嗯， 随着我们这个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的提高， 对， 真的在我在表达自己的情况或怎么说呢，提意见的同时，我收复回复的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 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在您没有做任何努力之前，不要轻易就说哦什么什么没有用，因为您都没有努力过，怎么能说没有用的？ 不抛弃不放弃啊！那么继续来看看今天我们第二条的资讯啊。这个条资讯呢也是跟不抛弃不放弃有关系的。 上一条还得多说一嘴 啊，说、啊， 就是其实这一次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二维码静态扫码。 嗯， 四月份我记得咱们节目里说过，限额是500块钱。 啊、对对对、 嗯。与之相反的银联的小额免密的免签单笔限额从6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上调到1000块了。 对， 很多银行也陆续在近日实施的提额，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招呼 啊，千万注意一下，因为500好像是有点小哈。对， 其实我能理解这一项措施是希望啊，那个大家商户都申请动态的码， 哎， 更加安全， 而且这样也能够更好去规避一些个不法商户的存在。 对，这个限额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是那种小商铺贴在墙上的那种不动的 煎饼摊烤冷面。 对 啊， 对，其实静态码主要是为方便咱们个人，所以个人其实小额也就够了。 对， 那商户推荐要用动态码，当然动态码可能会对于商户来说会有一些费用和成本，但是安全考虑还是希望商户们积极配合。 没错。那继续来关注今天我们的第二条的资讯，也是跟这个不抛弃不放弃相关的哈。也不抛弃什么东西呢？不抛弃低价战略、 哦、 不放弃什么呢？不放弃我们的每一部分的这种消费人群、尤其呢是对于不放弃的就是每一部分消费人群，他们对于功能的这样的一种期待跟热爱。因为可以说啊，这个5月28号国美也是正式发布了千元动态声纹识别手机，不是千元吧，我觉得应该是百元级别的手机。 对，这上一次我们在节目里秒杀那款，就是我们的张超同学已经说了，基本约等于不要钱。 对， 然后这一次发射了更新款的这个手机，我们理解约等于 更便宜， 更便宜一些。让我真是惊呆了啊！当时发布会现场我也在，然后我们来先看看当时发布会现场的一些图片，然后我们一边看图片一边来去说这个相关的手机和相关的情况。这是来自于国美的 Femi Note 系列产品，也是分为了两种啊，这个版本，一种版本呢是2G 加 16G 的，另外一种是 3GB 加 32GB 的这个存储空间的。那价位就是499和699，当时是真的吓到我。 然后呢，它4+64的这个售价是899，不过这个版本在本月的促销期间价格仅为799。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你看啊，整个这样的一个价格让我们会说哇，这是国美要 怎样啊，要是这跟我们的 slogan 一样生而不同，因为他们还采用了这个首个这个声纹动态声纹识别，还有呢加入了这个活体的指纹和这个人脸识别。 活体人脸和人脸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你得要是动态的嘛，你不能说 是 一个， 就是我在机器上这样， 不能说是用一个面具啦什么之类的照片啦之类的给你糊弄过去之类的。 对，包括指纹也是，得要是一个生物指纹识别，而不是说弄个指模就完事儿了。 哦，我相当于很多科幻电影里面，就是说曾经想进这个屋，就把这个人杀掉，然后 好残忍啊！ 就是那种 虽然残忍，就这么一回事儿。 对，就是对吧？这咱说电影情节嘛，就把比如说一个手咵切下来，然后呢想进屋，从此有了这套系统，这个不太现实了，是吧？进不去了，因为它不是活体。 不过厂商一方面宣传那个，但是从来没有人这么试过。 谁会这么试啊？我的天哪，这个场面也太血腥了啊！今天刘幼儿汤见我们不聊这个话题，来先说说看这个 Family Note 啊。这样，我们借这个话题呢，刚刚也看了两张这个图片了，接下来看看这个关于它的动态声纹识别这个情况。可以说这也是非常业界良心的一种功能。到目前为止，其实用这个功能的手机的厂商并不多。动态声纹识别， 实际上我们这种声纹识别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但是它并没有成为一个业内的主流产品，因为当时那个产品的价格比较贵。我印象里应该是在4000块左右的一个 中兴吧， 对，中兴， 对对对， 它在一个产品上推出了这个功能，但是因为它价格比较贵嘛，所以普及度很差， 没错。 那其实声纹这个识别呢，在咱们身边也会有应用，比如说微信。微信它在登录页面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选项就是叫做声音密码 验证。 但它那个呢和这个还不完全一样，差在哪儿呢？微信的那个呢，它是固定的数字，比方说啊，我密码是135246。那我说完了以后呢，比如说张超，哎，旁边小心思打开了录音机啊，给我录下来了，那他也可以用这个我说的这个话放出来就登录了。但是呢，他这个 Family Note 这个呢，它是一个动态的。等于说呢，你要先录入几个毫不相干的数字，以后呢，他就把你这个 声音特征 就识别出来了。它应该是0到9，但是没有一。因为一可能说一，可能说幺什么的，它 可能跟7有点像， 对，可能混淆，它就没有一，这样九位，然后呢，它就随机打乱。每一次你验证的时候呢，它的密码都不一样。比如说这次是25687345，下一次又是什么其他的？ 位数得有多少位啊？是吧？ 对，它的应该是8位吧？ 对，应该是8位， 它是8位的一个密码。 对，那此时此刻，我觉得应该让苗山来现场帮我们开机验密。 好，开机之前我有一个问题啊。 对， 就是我想知道刚才有这么多的识别功能出现，但是它的版本有2G+16G，还有3G，还有4G的，带得动吗？ 带着动吧，我觉得它应该也是搭载了这个联发科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器。 P23？ 对，P23。 对，其实它这个产品的定位人群，它做的还是比较宽泛的。 对， 像比如说我们这些对手机性能没有那么高要求的爸爸妈妈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用自然没有问题嘛。但是呢，像我们喜欢玩游戏的这种，比如说吃鸡啊，或者是王者荣耀啊，这样对吧？他们的这样，其实买一个 4G 版本也可以流畅运行。对，所以它的人群定位其实还蛮宽泛。 来吧，那作为这样的一个1000元以下的机位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档次的产品，今天我们已经把真机放到了苗山的手里边去。那么，请导播老师把镜头对准苗山同学，准备来现场开盒。 真没想到，今天终于轮到我开盒。 上次的华为难道不是你开的盒吗？P 二零 Pro 的时候 就摸了那一小会儿。 来，再给你摸会儿极光色的20 Pro。 为什么你又有这个了呢？ 我们跟他们说，我们还依然要拿它来去进行相关的对比啊。 哇、我还想摸一会儿这个。 来，我们现在先来说 Family Note。 好嘞。 哎呦呵，来。 我其实今天打开偷偷的啊， 对上镜头啊，对对对， 打开这个缝之后，首先这个手感。跟上次的区别就是在于它这个玻璃和壳的区别。但是就看直观的外观的手感， 全面屏设计， 还有设计，首先就是清晰度，还有那个直观感受是很好的。然后 这是第一步啊，外观的看上去的感觉。 而且我对于包装盒要求很高。包装盒的简洁， 我跟你讲，黑色挺显高级的， 对， 还是配着这个小金字儿哈，玫瑰金的颜色。 哎呀，是要撕这个吗？ 对，你可以撕膜。 我 现场撕膜， 真的要撕啊！ 对，特别激动是吧？哎呦呵，好家伙！ 好，这样撕好了， 来， 这样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实他说一下这个材质吧，它正面是玻璃材质，背面这个话它不是玻璃材质。那作为这样的一个比较廉价的机型来讲，其实 什么是廉价？ 就是比较便宜的机型， 低成本， 嗯， 也不是低成本。 贝壳材质采用的是这样的一种塑料的这种材质啊，不是金属的，也不是玻璃材质，很对得起它这样的一个价格。 总体来说，虽然就是锥壳的设计可能不是玻璃的，但是我们上次节目有说，这种的塑料壳对于方便散热是有好处的，对于手机来说， 对吧？啊，上次张超也提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这个材质并没有说想相比较说哪个好或不好，我们只是说它不同的材质组成的这个手机壳，对于手机的性能本身的体现是有不同的效果的。 而且机身来讲还挺薄的感觉。 对，而且如今手机的这个无边框设计，对于视觉感还有直观感受都是很舒服的。 来，下面时间给你开机。 怎么开啊？ 按着这个机身右侧这个按键长按就可以开机了。对， 还是不够熟练，就是让我开机的机，哇，这么清楚。 来，面向镜头来。哎，对， 还是挺清晰的， 很清楚的屏幕。屏幕因为它采用的是18:9的一个5.99英寸的屏幕，全面屏，屏占比达到了83.4%，而且也是覆盖了一个2.5D 的弧面玻璃，而且能够运行非常好的一种各种各样的游戏吧，还是很不错的。来，现在目前已经开机完成了，很快哈。 哇，清晰度很好，而且屏显的分辨率也很高。 嗯，来，那你把这个首页划开，看看里边的这个界面是不是够清爽，是不是够能够俘获你的心啊？来， 界面简洁，易操作对我来说很重要，同时呢，直观。然后比较容易分析，现在对于数码产品来说，很少有人去打开说明书研究了，对吧？ 对， 所以呢，如果是直接打开然后研究一会儿，立刻可以操作就很好。 下面来给你个机会来拿镜头拍照，因为它首先是前置是这个500万像素，哦不对，后置是1300万加500万，然后前置是500万，对，没错。你可以试试看拍照怎样。 比我们刚才就上一次秒杀的是要 U7 mini 吗？ 对， U7 mini 是单镜头啊。 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个更好一些呢？ 是吗？ 因为首先我就说它的拍摄处理速度，因为上次那个手机我其实也是拿它拍了一下感受，我是有记得的。你看，就是我随便拍了一下你。 你看我都变瘦了，对。 首先它的运行速度要很快，然后我只关心它随着用的时间越长，里面存储的东西越来越久， 会不会卡顿， 会不会慢慢变慢呢？ 嗯。我们觉得这个机器作为一个备机的话， 几百块钱 的 手机来说完全不卡顿不太可能。 说实话它看上去不太像几百块钱的手机。 这一款手机入门款只要499。 对啊，入门款499你还能买到什么东西啊？ 是2GB 的那个吧， 2G+16G+16的。 前置也是很好的。 就是它起码还是后置双摄，对吧？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它的颜色没有那么的过度的鲜艳。还是挺真实的， 我随手刚才拍了一下，我觉得它首先的这个真实度很高，还原度也是很高的，很清楚，而且它拍摄的运行速度很快，这是我特别对这个手机拍照功能的一个简单的要求， 就是一定要一抓就是好片。 对，我不喜欢它就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去运算，然后呢成像，这个过程都很快。 来，我们感谢苗山的这样的一个开箱评测，谢谢苗山。下面时间我们来看几张这个图片哈，也来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全面屏的比例，还是不错的。来自国美的这个 FamiNote， 你现在自己说一会儿，我玩一会儿啊。 你先玩的啊。来看的这个背面的话呢，看到有这个圆形的指纹识别在背后，位置是跟摄像头一样的啊，这个在居中位置竖向排列。那么除此之外，它这样的一个声纹的识别功能能够让我们更加保证自己的使用的安全。其实之前那个 U7 mini 那种虹膜已经感觉到很高级了哈。有人在问说什么牌子的机器，这是国美的，对，这是国美的手机。 对，看外壳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这个开箱的这个机型是哪一个版本？ 就叫做这个版本，我看一下啊。这个是3G+32的，对，3+32的， 这应该是6699这一款。 对，一个中配的算是。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的想法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啊，通过我们这个留言的区域进行留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稍后我们马上回来，先进我们的半点宣传，我们一会儿见。 脑洞大开的环

一个18比特比例的全面屏的屏幕，达到了1440×720的一个分辨率，还是很不错的、嗯、也回归了经典的这个聚碳酸酯的一体成型的一个机身，也拥有这个曜石黑、香槟金和珊瑚红三个配色。另外一点，它背部是有指纹识别设计的，而且呢在魅蓝或者是魅族当中不太常见这个设计。 首次。 嗯，首次。 对。 嗯。当然 也同时，以前是在侧面的吗？ 它在正面和侧面都有， 都有过， 正面是多一些。 对对对，也是能够支持这个微信和支付宝的这个指纹支付啊、 嗯、 非常方便。 那配置方面呢，魅蓝 6T 呢就搭载了联发科的 MT6750 处理器。 嗯， 这颗芯片呢也曾在魅蓝的很多款手机上出现过，由八个 A53 核心组成，有3+32GB 和4+32以及4+64GB 三个内存的版本。 嗯， 魅蓝 6T 内置了3300毫安电池，5V1.5A 充电规格。尺寸方面呢，就是这就不说了吧，反正是145克。 对，还是比较轻巧的， 比较适中，对吧？ 对。那除此之外，它搭载的这也是后置的1300万+200万的像素的一个双摄，光圈是 f2.2 和 f2.4， 也支持人像背景虚化啊之类的哈。而前置是一个800万的，还不错。作为这样的配置来讲，我们想说它的定价应该不会很贵。 嗯， 来看看它相关的定价，三个版本啊，这个魅蓝 6T 的3+32售价是799，4+32是999。4+64是1099。哎，刚刚我们觉得这个 Fami Note 来自国美的手机的好像又是这个， 我魅蓝好像个 比它贵 100左右，每一个就是 贵200 配置吧。 嗯，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拆封的这个3+32， 嗯， 我们国美是卖699 的， 它这是799。 对， 4+32，但是没有这个配置的，他们是不太一样。 嗯、它4+64是1099。 对，总体来说是比国美的稍贵一些。 对。 然后它上市的时间应该是今天啊、是昨天夜里0点，对吧？相当于今天已经正式上线了。 对， 在它自己的魅族商城，然后有售卖，同时呢。 到时候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一些个渠道吧。 昨天夜里开始是线上，从今天夜里12点开始，相当于明天白天开始就是线下开售了。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够有更加好的一种渠道，千万不要搞饥饿营销哈。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他们魅蓝这次和王老吉合作、 嗯， 然后在全国举行了一个开盖送手机的一个活动。 我还以为 好像还是首次这种合作吧。 那我想问他，这个红色为什么不设计成王老吉那个红？ 我当时也问了这个问题，但没人理我。 对吧？ 但有这个红色，我觉得还挺，这个颜色看上去还挺像的。 这个、红有点偏橘。 偏橘，嗯，来，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国美那款红它是怎么红的。 我也没有见到过那款的红色，我只见到过这 个。这款差不多， 差不多 也 是 那种金属，然后上面是红色。 国美刚刚我们拆箱这款叫做墨韵黑这个颜色。 因为我是觉得它是那个黑色，应该不是亮黑色，它是亮黑的对比的那种， 对， 污一点的颜色，其实手感要更好一些。 嗯， 然后呢，对于红，我其实很少买这么鲜艳的手机，因为红不好就会显得不是特别洋气， 所以就是怕自己 hold 不住呗。 我这种长相是什么颜色都 hold 得住的，就怕不太好的颜色的手机壳在我面前哈自惭形秽下去。 好嘞，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大福利哈，因为呢关爱青年计划的各位好朋友们，您要送您一个神秘之旅哈。对，因为与世隔绝的孤岛、华丽神秘的别墅，还有十位互不相识的到访者，被神秘的声音揭开了人们各自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6月14号到17号，阿加莎·克里斯蒂悬疑喜剧《无人生还》即将在天桥剧场震撼上演。啊，到底应该怎么看？到时候我们来去现场看一看喽。啊， 应该念那个名的时候，你说“无人生还”，我的后面是 “还”，变成了甄嬛啊。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资讯内容。 咱们俩现在冷到外屋的同事也都听不明白了。 我们外屋的导播老师都快已经听我们的这个聊天了，要崩溃啊！没关系，继续来崩溃一下，不是继续来分享一下这个潮流梦工厂致我们的潮流风向标。 好， 下面的时间继续来看看小米的新动作。 时间更近了啊，5月31号，也就是昨天，风头正盛的小米在深圳就召开了年度体检发布会，集中发布了小米8、小米8透明探索版、小米8 SE， 还有这个。这个怎么念啊？ 啊， 咪乌、 米 UI 十、 米 UI 十、小米电视四，还有小米手环三以及 VR 一体机这七款产品，这是小米有史以来发布新品最多的发布会，也是小米日渐成熟的商业生态的一次集中展示。 哎，对对对，那这样吧，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图片是什么样子哈。现场发布会呢，我们就不用再多的去进行相关的回顾了，看看相关的真机或者说是一些图片吧，包括有他们小米的 VR 一体机啊，哈，有小米八系列产品的全球首发的一些个样子，这个红和蓝色我觉得还挺喜欢的，尤其那个这个红和蓝色这个颜色还挺正的，我是觉得这个颜色特别像是之前荣耀的那个颜色，荣耀10的那个蓝有点像啊。那当然这个白色也未免有点像苹果这个 iPhone X 啊。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同样的颜色由于在体现在不同材质上，所以那个颜色反应呢应该也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我想说的是，小米这样集中发布它的生态链里面的产品是为了省银子吗？就是一个发布会发布了多款产品， 这就跟之前华为发布会很像啊，一场发布会发布了12个产品，就是能够少开一场就少开一场节奏啊，对吧？ 好， 也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建设节约型社会嘛，对吧？ 对对对。所以这是比较昨天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儿。 来看看相关的配置情况。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小米系列啊，小米8采用是骁龙的845的一个旗舰型处理器，非常好。也是全球首款的双频的 GPS 手机，拥有小米最佳的 AI 变焦双摄，价格大概在2600多块钱左右。那么在6月5号开售。而小米8 SE 呢，听到 SE 大家会联想到 iPhone 的这个 SE 版本哈。那换句话讲应该是一个轻量级的版本。 对， 那 SE 搭载的是骁龙的710这个准旗舰处理器，售价是一个1000多不到2000的一个价位，8号开售。那么小米8透明探索版使用的叫做四曲面玻璃机身，背部透明，前置屏幕指纹和 Face ID， 售价会贵一些，3699。 这一款好想看看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是吧？ 就玻璃的这一款， 应该是要上面找找哈，来看看这个背面透明长这样， 就透明成这样啊，就让我想到了一款手表，机械手表， 就是背透的手表是吧？ 对， 我看到了这个 NFC 的线圈，无线充电的线圈，还有相关的这个电池的位置，其实透明就是透明壳而已嘛，对吧？ 我不是特别想看这些。 对于我觉得女孩子们来讲，可能对于这个电子元器件什么的没有任何兴趣。 而且你要带一个手机壳来用的话，就没有完全 没有意义了。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曲面屏或者玻璃这个外壳就很好了，因为它手感上会不同。但是不是能看到这个元器件不太重要，但是名字倒很贴切嘛，叫探索版。 探索版就可以自己开后壳，然后自己换壳。 真的吗？ 而且它那个后壳看上去是看到里边元器件，但实际上它那个经过再处理，实际上它上面显示的元器件和里边的真正的元器件不是说一一对应的，它只是说为了美观，在中间还加了一个小可能是塑料材质的一个盖子。 哦，这样啊？ 对对对，因为你要是如果是直接那个电路板暴露出来的话，肯定大家觉得会更难看。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透明的这个电路板并不是真的那个。 对，比如说它那儿是标的是处理器，但实际上它对应的位置下边不一定是处理器。 哦， 就是这一部分只是给你看你想让你看到的。 对对对，就是说大家心里想象中的手机内部结构 是这样子的。 那这么里外里相当于又多了一层装饰结构，对吧？ 实际上这个成本应该还算是增加的吧。 对啊。 对啊， 我不是， 所以它卖的贵啊，它卖3699啊，这一款 能不能说你给我减1000，我不要这个了。 但实际上这一款手机3699价格算起来不算贵。但说你要是能买到再说贵不贵这个问题吗？ 又让我们感觉到很尴尬。小米能买到又是饥饿营销手段哈，我们已经很习惯小米。 我还想问一个有点外行的问题，就是它这个系列和 Note 系列的区别在哪？ 小米 Note 系列啊，红米 Note 系列吧。 对，红米。 其实这个定位啊，它你像早期小米它也算是精品战略吧。 对对对。 我做一个红米，做一个小米，后来又延伸到做小米 Note， 又做小米 Mix， 然后又是这个今年应该算是四个产品系列的迭代。 对。 啊，红米也有红米 Note 嘛。其实它早期是这样的，早期呢，小米主打的是这个高性价比，全年旗舰。 然后加上高性价比，就是它要堆一个非常足的配置， 嗯， 然后卖一个很低的价格， 堆料， 然后就是特别发烧嘛， 对 对。然后呢 ，Note 呢，它就定位的没有那么激进，就是我用相对中端的这样一个硬件配置，然后打一个就是更便宜的价格， 以前偏商务一点。嗯， 以前的小米的比如说年度旗舰啊， 嗯， 它可能卖到2000加的这个价位段，一般就是1999起， 嗯 啊，到这个一般3000以内吧，就这样一个价位段。然后 Note 呢是在1000到2000的价位段， 嗯， 小米呢是1000以内。然后现在呢它又加了 Mix 嘛， Mix 要卖到3000加， 嗯， 它现在就完全是价格来区分这几个系列啊。 对，这就是我想问的，就是在不同的手机啊，就是你分不同系列的时候，比如说华为对我来说，我会相对清晰的能分出来不同的系列，在我选择的时候我能很清晰的选择 P 系列， 但是小米的系列现在边界很模糊，对我来说。 对，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这可能跟魅族有点像啊，就魅族以前会发现一个问题，它卖魅蓝跟魅族两个系列， 嗯， 然后往往更便宜的魅蓝系列的性能和体验会比卖的更贵的魅族系列要好很多。 嗯， 然后很多用户就想，那我多花这个钱的体验在哪儿呢？ 对啊， 嗯， 图啥呀？ 小米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可能 Note 系列的体验可能会比它的旗舰还好。 对，红米现在很受欢迎。 对， 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样无形当中是不是一旦模糊边界，会给自己造成一个竞争，对吧？ 会。 因为这个其实在现阶段来看，手机行业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性能过剩，其实跟电脑差不多，就是你配一个，比如说今年是845处理器，那你可能普通用户只能用到60%的性能，有40%性能是在特别极少数的环境下才能使用出来。 嗯， 那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呢，你可能用户在为这个旗舰性能买单的这部分40%的金钱是浪费掉的。 嗯， 对，所以呢，相对来看啊，这个中端手机可能就是我个人更推荐大家来选择，比如说用高通骁龙710处理器的啊，这样的产品可能会在现阶段来看性价比更高一些。 好， 对吧？ 嗯，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苹果就比较聪明，它首先的系列产品分别就差别很大，另外偶尔像出个 X， 它是一个偶尔出现的东西，并不是成为一个系列。 但实际上市场也决定了这个厂商怎么做，因为它这个本来的产品线推出之后，慢慢来说市场对它的认知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只能说是跟着市场来走了。你像苹果这种做法的话，对绝大多数厂商是不合适的。 对， 你出了两款产品，可能卖的连它十分之一都没有。 对， 实际上华为也是用了很多年来梳理它的产品线。早期华为是机海战术，就是我一下推40-50款机器，然后最后呢反正总量还是能卖的， 对，总会卖出去那个量。 就是很像现在这个创投那个行业啊，我投10个产品，可能19个有一个火了也行啊。 对 吧， 但这样他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品牌做不上来。 对， 你这40-50个产品里面可能有1-2个是对你品牌加分的，可能那剩下的45-67-8 全都是减分的， 是减分的。 对， 大家买回去呢就觉得很体验很差。 嗯， 所以呢，他现在痛定思痛嘛，用了大概也有5-6年的时间吧，他把这个产品品牌重新梳理啊，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几个系列， 对， 这个时尚或者年轻化的一些就 P 系列啊，然后呢，这个商务一点的 旗舰商务型的 Mate 系列， 对，然后呢，你像再年轻一点， 青春一点 Nova， 对 Nova， 然后呢，你再往下看，就比如说运营商，叫畅享、 畅玩、畅享、 畅玩 啊，对， 卖萌， 对，然后你再跟互联网厂商 PK 的，那我再做个子品牌嘛， 对， 做个荣耀，我大品牌跟你们对抗有点掉份儿吧，是吧？哎，我找一个我这个子品牌来跟你 PK 一下。 对， 所以他把产品线梳理得很清晰以后，他就要匹配这个产品线的人群啊、特性啊、价格呀、来匹配产品就好了。 嗯， 其实可以看到 P 系列这一代 P20 非常惊艳嘛。 对， 它也是得益于它的这个产品梳理嘛。 嗯， 等于说如果他把 Mate 系列做成这个样子，可能大家并不叫好，对吧？但是他把恰恰是把一个特别时尚、特别潮流的 P 系列做成了更加时尚潮流的颜色呀，然后拍照啊，全面屏 啊， 对， 这极光这颜色， 对 吧？ 既然风格有了，就把它突出个性化。 对， 然后呢，无论是对于帮你销售的人员来说，还是即将买的这些用户来说，都是比较方便寻找到适合自己或者自己喜欢、感兴趣的系列。 可以当镜子用啊，这个。 哎，不要太让我馋我了，小心下了节目我就直接抢走。 你先用一天。 真仗义， 多好啊， 卡也不还喽， 没插卡呢。 哦， 好了，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话题啊。聊过了资讯之后，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单元了。那这个主要单元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字幕啊，叫做"新青年网络应用指南"。 哦，就是我嘛。 对对对，那其实对于网络这个方面，青年朋友们应该有很大的一种困惑，包括很多的一种使用的误区。所以苗山作为一个误区代言人啊，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困惑要帮我们去解答。那二位嘉宾就要来跟朋友们认识一下了，分别是来自于 PC Home 的主编潘伟哲以及数码窝的创始人张超，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哎， 第一次来这个节目啊？ 哎，对，第一次来这个节目，对，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全国首个可视化的广播频率啊。 是是是，我一度刚进来的时候， 以为走错了。 对，我是不是 走了电视台了？ 是隔壁的那个上通告是不是？对，收到通告一样，因为确实蛮新鲜的啊。因为最早其实上小王节目也做过这种视频的栏目，但是可能没有这么视频化，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 对，而且我发现，哎，我看见，因为我这有一个大家可能看不到我这个 屏幕，看自己 对，然后可以看到，哎，一直在切换，啊、不是固定机位，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 对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屋里大概有1、2、3、4、5、6、7、8、9 个机位。 对 对， 然后呢，在不同的机位可以切换。 对， 主持人我们在屋里可以切换，导播老师在外面可以切换， 没 错，配合我们。 那下次我来的话，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产品展示了。 太好了， 对对，这样大家可以就是边看边聊嘛。 太好了，从下周开始吧。 来， 黄浩，你休息吧。 人来了还带什么礼物啊？真是的。 黄浩，你休息吧。 我了解了，不能插卡，对不对？这样方便就下节目就拿走了。 对对对，来继续来看看我们这关于这个新青年网络应用指南呢，怎么一个情况？是这么一回事儿。因为无论是视频也好，游戏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依存于网络存在的各种各样的 APP 啊，这个App 们如今对我们的网络使用要求不再简单的是上网那么简单了，那包括流量要求要多，网速要快，要各种无限量，又听歌看视频之类的啊。那所以呢，这个 App 也催生着这个新的网络环境能够日益增长。那不管是 4G 网络的资费还有应用，还是您跟家在办公室这样的一种宽带或者 WiFi 的使用要求，都发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 5G 就要来了，又会有怎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呢？今天我们来跟朋友们去用一些事实的场景去解答一下您相关的困难。在家庭环境里边，在办公环境里边，在学校当中，该怎样使用您的无线的流量和无线的 WiFi？ 那到底是无线的有线，还是有线的无线呢？ 你说嘛玩意儿？ 这个问题，潘伟哲帮我们先去说一下吧。 好，其实这个在我们通信行业啊，一直有一个梗，什么呢？叫做这个有线的是无线的。啊，无线的是有线的， 什么意思？ 大家一听，哎，有点绕口令，是不是？ 对呀。 但是这样，什么叫有线的是无线的呢？就是有线网络它的流量一般都是无线的。 嗯， 对。那什么叫无线的是有线的呢？就是我们这种手机的这种数据网络，它是无线网嘛？ 哎，对。 哎，它的流量一般会有限。对，所以我们业内呢，就是有这么个梗嘛。那实际上呢，但这个梗呢，在 4G 这个末年啊， 5G 的这个初年呢，可能会被打破，因为现在各个运营商呢，也都推出了这样一个无限流量的套餐。 嗯， 等于说是你只要花一定的钱，你就就是说白了无限用啊，用多少都行。但实际上呢，用到最后是不是无限流量呢？这个其实要打一个问号啊，因为最近这种新闻还蛮多的。 对对对， 它是无限也有限。 对， 无线也有线， 所以呢， 是有线无线的这个网络，但是是有线的量。 对，所以还是回到我们那个梗了，它无线的网络就是无线的，还是有线的。对， 哎呀，好奇怪的感觉，那到底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梗是怎么回事？我们先来通过当时那样的一个新闻事件，我们去回忆一下哈，就是有一个消费者当时他在用了这个咱们 4G 的网络，一直在狂使用，他当时包这个月呢，所谓叫做无限量使用。无限量流量使用，但是发现到最后还是被移动呢，哎，给停止了这个 4G 的服务，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就是早期呢，这个新闻其实屡见不鲜啊。早期呢，移动、联通、电信这三家运营商呢，他们设定一个叫 40G 封顶，就是你用到 40G 以后呢，我会给你限速， 对， 就你不是 4G 网络了，但是呢，你还可以用，可能用到每家不一样，有60、有80、有100，它就强行停止数据网络的使用。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无限量套餐的推出呢，大家呢把这个放宽了。前不久一个消费者呢，他是用到了200G。 一个月怎么能用完200G 呢？我用啥呀？ 外接设备了呗。 对，他应该可能带着他这个宿舍 家庭里家庭里边。 我的天， 用到200G 以后，还是给他停了。 被移动给停了。 对，然后他就在 很气愤的去维权，因为你说无限的，为什么还是停？ 对 对，然后人家的答复就是还是有限的。 那结果呢，就是没办法。 对，结果就没有办法。所以其实这个，因为这个套餐的设定呢，解释权还是在相关。 对，而且说实在，咱去办套餐的时候，它里边相关这个条款，咱也没有仔细看过，是否有相关规定，咱没有具体研究过嘛。 嗯。 而且它是说，一般来说，运营商推出这个无限所谓的无限套餐来说，它都是有一个限量的。有一个基准线，你超过这基准线之后呢，它又会给你限速，然后再超过这个多少个量级之后呢，它可能会给你进行一个断网，对对对，停止你的这个网络使用。 那想问问看，苗山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话，算是女孩子哈，对，那个你平常一个月是多少流量？ 啊，你说手机吗？ 对呀、啊，是多少流量呢？大概几得？ 嗯， 算过吗？这个数？ 我应该750兆吧。用不了、 啊、嗯，这么省吗？ 这么少？ 其实这个 我不太用， 倒不惊讶。我一个月的套餐里流量有30个 G， 然后我其实前两天因为这新闻出来以后，我真的我仔细看了看啊，我一个月也就用1到2个 G， 真的是不多。我一个我套餐一个月是2个 G 套餐的，我用不完。 我这种不怎么出门还得用1个多 G 呢，最少了。 嗯， 对，就是 我真的700兆都用不完。 这个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用的少，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网络人类啊， 是拖后腿的。 对，其实可能在我们的环境有关系。 对， 比如说我在家有 WiFi， 在单位有 WiFi， 可能在车里也有 WiFi， 我可能能用到这个自己流量的情况，可能就比如说上洗手间，哎，没有 WiFi 了， 比较少， 只能用流量、 嗯。 对，所以说这些无限流量真的适合你去用吗？我倒是画一个问号。像用200G 这个朋友，他是非常适合的啊。但如果说我办无限流量，一个月只用1、2个 G 的话，我觉得还蛮亏的。嗯、 对于家里没有 WiFi 的人，他可能会办这种无限流量。 可是他包括宽带多好啊，包括宽带也不贵现在。 嗯， 不是啊，如果用无限量的这个的话，他但凡有一个可以插卡的，像一个自动的叫什么？对，开热点，在家当 WiFi 用了呗，肯定是。但就算是这样，我用不完，我可能1个 G 都用不了。我是一个不看视频也不听歌的人。 生活那么无趣啊， 就躺着。我 还是挺有趣的， 但是我看歌华。 哦，就是你自己家看电视都不走的是那种盒子啊，都用的是歌华有线这样的。 我偶尔比如说当死机了之后，歌华的机器有的时候会有问题的时候、嗯、我会打开盒子看，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喜欢看这种实时有变化的电视节目。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安联通的宽带会免费送你 IPTV 可以看的。 你知道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我现在强制自己有的时候想看机顶盒、 嗯、 因为如果我常年就是沉浸在一个网络世界里、 嗯、 我会选择我想看的东西，我那种被动接受信息的机会降得很低 啊！ 我想打开看，像电视啊，是尽管有的时候不喜欢，但是至少我可以了解现在在播放什么、 嗯， 甚至有一些我可以有机会，如果是我喜好出发，我可能不会选择的东西，但是被动它播出来，我可能看两眼也不错。 嗯， 我不想完全是我自己搜索， 有一种生活很累的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太多的这种桎梏与牵绊啊！哎， 对，有的时候在家就是希望他想着，我根本也没有在听 收啊。说回来，先说说看自己使用的套餐，能够发现我们这四个人哈，真的其实用量都不算大的。 我48一个月套餐， 是吧？ 对 对对对， 其实我们都不算是这些运营商的优质客户， 嗯， 消费太低了， 所以我们都 一般欠费都不懒得催你那种。 对对 对， 对， 我是优质的，因为我从来没换过号。 没有，我们这种优质不是说你再往时间那种优质、 嗯、 是你是不是一个 月消费够高。 对，特别高的。 哦，我明白了，就是移动公司应该喜欢那种像银行那种，我每月都在欠钱，永远还不上 一样的套路， 对吧？就是我永远还不上，我只能还最低还款额， 对对对 对，但我下月还在用，喜欢这样的人。 对啊，你一直在给他那个手续费嘛，一直在消费嘛，相当于这个运营商也是一样的套路。 嗯、 像我之前每个月消费很高的时候，从来没有运营商打电话说你绑个宽带用用、 嗯、 啊，但是后来我把资费降下来了，总有人打电话，哎，我们现在可以手机加宽带一起绑定、 哦。 对，因为他会对这个用户做一个简单的画像，他会判定你这个用户可能会喜欢这种搭配的使用。 哇， 当然也是为了多收你钱嘛。因为、 哦、怪不得老郭打电话，我一直以为 套餐下来了赚的钱他本来就少了嘛。 对， 真是。 哦，就是说给我打电话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优质或用户就是忠诚度高用的久，而是因为发现我花的钱不多，是吗？ 对，他懒得理你。 真的，以前我很少很少接到移动或者联通这种电信的这种推销、 嗯、 有什么新套餐啊、 嗯、 有个什么新业务啊或者宽带什么的，但真的、 嗯、 自从提费降速以后，我选择了这更合适的套餐，比如说 提费降速， 不好意思，提速降速，哎呦，不好意思， 吓死我了，这是 对不起、哎、各位听众啊，对不起，对对， 提速降费啊， 这个新的政策出来以后呢， 了得了这， 你像这个腾讯和联通合作的大王卡， 对大王卡 也非常便宜，1块钱，后来 而且它还有相关 APP 免流了嘛， 对，很多公司都跟进嘛， 对， 所以说就是现在他们发现赚不到钱了，就得想办法。 没错，包括像是阿里宝卡这样的东西啊，就你可以用阿里系的所有的软件都可以免流量。 对， 那你会发现这个流量好像更使不完了。 是，但是呢，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边边角角的条款，就是你虽然是免流量，但是每个月的流量还是有上限的。 对 对，比方说腾讯大王卡看腾讯视频免流量，对不对？但是你可能看过40个 G 以后，不好意思要降速，然后再超过多少 G 以后，不好意思要停止你的网络使用。 我们还是省点眼睛吧，多听听看我们的广播，多拿手机看看我们这样的2个小时的视频节目就够了啊，每周这么一次挺好的。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下，也稍微听会儿小广告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关爱青年计划你关注了吗？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我临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山。 我们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 PC Home 的主编潘伟哲，以及来自于数码窝的创始人张超，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刚刚我们聊了半天啊，关于这样的一种有限的无限跟无限的有限啊。 每次你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我确实会想到我们的监制 啊， 提到的。 对。 我们报稿签的时候，监制老师说：“哎呀，我以为潘玮柏来了。” 对，潘玮柏什么时候开始懂数码的哈？ 是， 没有咱们潘玮哲强。对， 从他来了开始，我脑子里就呈现了就那个《不得不爱》这首歌。 暴露年龄啊，这事儿可是。这个歌有点老啊， 我听我小姨以前经常放。 来啊，继续来看看我们这个话题，关于这样的一种4G 网络方面相关的资费指南的情况。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种无限量套餐，那既然这么好，我们就办了使呗哈、啊。那刚刚苗山提了一个问题，说那能不能跟家里边我弄一个这种的无限的这样的一种就是 拿 4G 变 WiFi 这个功能。 对，我相当于把这个有线的 4G 卡插到一个像路由器的东西， 嗯， 相当于是个大热点，然后我带动家里的电视啊， 哎， 或者是 就很像咱们那个环球漫游那个随身 WiFi 的感觉。 对 对 对 吧，嗯， 但是啊，坦白的讲，这种设备是很成熟 的， 很成熟的啊，叫做什么呢？就是叫做这种叫什么都有啊，有叫无线路由器， 嗯， 有叫这个随身 WiFi 啊，也有叫这个数据数据卡路由器，怎么叫都有啊。 嗯， 像但是呢，其实体验并不好。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我们手机我们应用一个流量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比方说我们看一个微信里打开看一个视频， 嗯， 这时候我们打开了就看，对不对？ 对啊， 但是呢这是我们首先我个人，但是我如果说做成一个路由器分享了以后，你想想我们现在家里有多少人在用一个路由器里的网，那么他们就来干什么？比方说当你有两个人看视频的时候可能还勉强，但是有三个人看视频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卡顿， 嗯， 那问题就来了。这是我们在一个流量网络这个比较好的环境，但是在家里在楼宇在办公间的时候呢，手机有很多，大家对这个流量热点的这个需求又很大，这个时候呢会产生一些问题啊。就以 我们家小， 就以我来个人来讲， 对 你比方说我想打游戏， 嗯， 对延迟要求特别高， 对， 什么意思呢？就刚才像您讲的王者荣耀啊，我看到一个敌人，我要放一个技能，但是你发现哎，这突然间你卡了，放不出去你就输了， 对不对？ 嗯， 但这个场景如果是在这个数据网络下，就是这个 4G 网络下，是很常见的，因为它的网络波动很大，会随着什么干扰呢？比如说过辆车，可能你的网络信号就受到干扰了。 哦， 比方说你的隔壁有一个人，他在用手机满速下载，比如说现在一般来讲，咱们的满速达到100兆啊，那下载大概能到这个10兆。左右的这样一个峰值， 嗯， 哎，突然间一下它网络就有很大的波动， 嗯， 甚至有可能在下雨天，因为下雨天这个对手机信号是有影响的嘛， 啊， 对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也是这个网络体验不好，所以它这个无线的这个网络它其实并不可靠， 嗯， 相比我们这个有线网络来说啊， 嗯， 所以说对于家庭用户来讲，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说你接一根网线进来，然后用路由器去把网络分享出来，这样呢其实大家的这个体验会更好。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看你的家里是一个什么使用条件，比如像我这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没问题， 这种完全没必要再花钱买一个单独设备，直接用手机用得了呗。 可以啊， 那我如果现在想拿电视看我的盒子呢， 分享一下， 我分享一个4G 卡， 现在手机都有这个热点功能嘛。 对啊， 其实现在有个很好的功能叫做一卡啊，叫做万能副卡，就是说，现在三个运营商都有这个业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办一张主卡，你再办一个副卡，可能一个月功能费10块钱， 哦， 然后你办完以后呢，他给你新号， 嗯， 这个号呢你可以不打电话也不收你月租，但是呢他可以共享你的流量， 嗯， 比方说我一个流量像40个G 吧，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我车里有一张副卡， 嗯， 然后呢就是来用我的这个流量啊， 把它插在什么地儿呢？ 就是我车里有一个智能的车机， 啊， 可以插那个 SIM 卡的 智能后视镜啦之类的都有 车机。然后呢我插进以后呢，以前我听歌或者是我导航我都要是接手机，对不 对, 对，要不然不能实时在线，但是我有了这个数据卡以后呢，我听音乐啊我导航啊都是直接走的数据流量， 所以它其实相当于也是跟一个 WiFi 意思一样，跟路由器一样，它在发射，像我这种我就可以装这个了，对吧？ 没错，对，因为你平时如果在家时间不是很长，然后呢， 嗯， 这个用的人也不是很多啊，而且场景就是一些简单的视频啊，刷刷微博啊，聊聊微信啊，啊， 对，因为我像刚才张超说的那样，如果只是开热点，我手机首先对于电池的消耗很大，哎，我觉得这特别适合我，你知道吗？ 哎呀，回头可以去看看有没 有。我还装什么 WiFi 呀，啊，我？ 对 对，明儿赶紧销户去。 我在家装的 WiFi 真的干什么用？顶多带一个我的手机，加上电视，偶尔看一个盒子，就两个东西 没了。 我如果听歌，我这电视肯定就不用了。 嗯， 听着就好惨。 像之前我们公司啊，就是因为那个楼宇的问题嘛，就是接入的这个带宽不够，所以我们想自己买几个这种电信的那个，它叫360+宽，它是一个无线的路由器，然后插一张它的数据卡，刚开始用还可以啊，没问题，就是它是20兆上传和下载是对等网络，那写的很清楚，也不限速，也不会说超多少G就限速，也 挺 好 的吗？ 对，但用一段时间发现根本达不到那个速度，为什么呢？因为你刚用的时候用的人很少， 嗯， 但当你附近好多公司都开始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因为它一个基站能承载的总流量 基站就这么几个， 是有限 的。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一个什么想法，就是实际上呢，移动电信和联通这种运营商的数据网络，它就是一个大路由器。 对， 它在一个20米的高空顶上架了一个塔，对不对？一个大路由器要给我们所有人来分享这个热点，那么可以理解成这样。那所以呢，当你用的人少，体验非常好，万一用人一多就不行。 我觉得看您需求是什么吧，如果对这个网络有比较高的要求，比如像游戏要求它运行速度啊什么都要反应快，那可能您就觉得 WiFi 比较适合。如果像我这种比较低能耗对网络要求的人，可能这个对运行速度要求不高，或信号实时在线也要求不是很高。 对对对， 那就无所谓。 毕竟消消乐没有延迟这么一说。 对对而且还有个 是爱消除， 对，爱消除， 爱消除。 对，所以其实还有一个用户痛点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啊，你打游戏打得正开心呢，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尤其是对中国移动用户来说的话，来个电话以后呢，哎，自动就切到2G 网络了， 对， 然后4G 网络没有信号，掉线了， 就完了，就是。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用户痛。比如说你可能家里手机分享热点，爸妈都在用的，大家都。 哎，你来 个 电话， 大家都不能用了。 对 对，所以想要稳定啊，想要这个靠谱，其实还是宽带会好一点。而且现在宽带就传统宽带啊，也在所谓的这个升级啊。它不是速度升级，它是模式升级。腾讯前段时间用大王卡这个套路呢，又把宽带给颠覆了。它出了一个那种日租套餐，就是你不用不收钱， 不用不收钱， 对， 不吵也不用花钱。对， 就按天，你用一天交一天的钱。 对，就用一天交一天的钱啊！就仔细想想，这个还挺厉害的。 也没有月租， 对， 啥没有， 对， 这挺好。 哎呀， 但是谁会天天有不用的日子呢？ 有啊，出差的时候啊。 出差的时候你， 对吧？ 你流量啊，你就可能关掉流量。 对啊，我出差的时候， 对， 我比如说以前的 WiFi， 我就算是把那个路由器关了，那他还是要交钱的，因为我可能买了一年送一年或怎么着， 月租 包年， 它是租，就是月租形式。 对， 这倒是，这倒是， 对吧？像你这种哈， 更灵活了一些， 没错， 对吧？ 对， 像你有十套房子，你这 样。我 有十套房子的朋友来说，你十个家都要交 WiFi， 头晕。这真是麻烦事儿哈， 对 吧？这么多房子怎么办啊？ 对吧？所以就是你去哪个家住的时候，你就开哪个家的 WiFi 嘛，日租。 您能共享一下，真是。来，那咱们这题外话啊，收回来，聊过关于这样的一种流量的无限量使用的话题之后，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关于 2G 网络。刚刚呢，这个张超也提到过， 是 啊，这个 2G 网络现在当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挺怀念的。 对，陆续的会都没有了，现在应该只剩下 移动还有， 对， 其他全部没有了。 所以这个 2G 退网该怎么办？以后不能打语音电话了吗？就 有 3G 啊， 有 3G， 有 4G， 有 4G， 但是在电梯里就再也没有信号了。 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吧，因为三个运营商它的起步的阶段不一样。中移动是用最传统的从 GSM 2G 演变过来这样一个技术， 对， 它可能说基础通信还是现在还是需要这个 2G 网络，再加上它走了一段时间的自主研发做的这个 3G， 然后又过渡到了一个国际标准的 4G， 所以它这样一步一步来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网络逆向或者是这种向下兼容的这样一个兼容上，可能不做的不是那么的好。但是联通和电信它毕竟是一个成熟技术发展过来的嘛，所以它在向下兼容的这个情况呢，就不用考虑 2G 网络，它是从 3G 开始做起，所以呢从 3G 到 4G 然后就是不断的向下兼容嘛。 对，所以现在造成那个 2G 退网，移动这个速度跟的有点慢，因为这个联通还有电信的话，它 3G 和 4G 这一块没有这个当时移动遇到那些问题，他可以直接一步到位。 对，而且是这样，因为大家都关心嘛，上了 5G 这些 2G 3G 4G 还要吗？是这样的，5G 它的现在这个，因为现在咱们的通讯资源的频谱呢已经越来越的紧缺啊，那想想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很难。那 5G 它频率很高，它可以承载更多的载波，更高的速度，更高的连接数量，但是呢问题是它的这个抗干扰性也会有一些局限，所以说它未来可能会用 2G 这个频段来做 5G 的网络。那这时候呢，中国移动就相对尴尬一点，就是这些老用户怎么办？所以呢，刚才我讲到很多的这种不限量套餐呢、啊，也是一个套路，就是希望你们赶紧都升到 4G 就可以了，不要再守着 2G， 因为很多用户他为什么不想升级呢？是很多用户在 2G 时代呢办过那种无限量的套餐。1月20块钱无限用， 对，有段时间是移动强制取消了一批，后来遗留了一部分。 对，但很多用户他为什么守着我不换？就因为 我是无限量嘛，那现在我四G也开通无限量，您是不是得换一换了？ 嗯， 对吧？更好的速度， 嗯、 对吧？那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呢，让老用户赶紧都升级上来，这样呢，慢慢的这样二 G 没有那么多用户了，我就可以顺利的升级到五 G 了。 是有点一厢情愿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用户们也是在不断的在更迭哈、啊，就是他们也希望能够自己的用户体验能够好一些。 嗯， 我相信如果说资费合理的话，他们还是愿意升级的。 没错， 嗯、 没错，毕竟二 G 太慢了，对吧？ 但是有些人他并没有用智能手机， 是。 尤其在一些个这个偏远地区， 没错 啊、非城市地区，我不太需要使用这样的智能手机的时候，该怎么办？ 或者说很多用户他对手机的要求就一点，我能接打电话， 嗯， 顶多发个短信，收个短信就可以了，我不需要 app 什么的东西，对吧？这种用户还是很多的， 嗯 啊，非常多。所以这部分用户可能他们在未来的话呢，就是面临一个升级的问题， 嗯。 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对于运营商来讲，他可能到那会儿会出台一些政策， 嗯， 就是虽然说你。不用这些功能，但我可以，你升级，我可以送你手机，啊，我哪怕我给你送你一个同款，就是也没有那些不能装 app 的手机，啊，只能接打电话发短信的，但是它是支持5G 网络的。 但是我这个换了网络，我换不要换号啊？ 对，这个不会，啊、因为号这个问题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其实现在号码越来越像一种个人资产了啊， 嗯、 跟你身份证一样，跟你 对， 跟你绑定了。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征信也好啊，现在这些注册也好啊，都要验证手机号。 对， 现在工信部最新规定，你发帖都需要验证手机号。 对， 你手机号是实名的嘛？ 没错。 对，所以未来呢，可能是你一个个人的标签。 嗯， 所以这号可能是不会随便让你换的。 嗯，没错。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方便啊，有了便利之后，我们就更有理由去换。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手机运营商的问题啊。有些人会说，这个刚刚咱们提到这个基站啊，这个基站其实挺要命的一个事儿。 嗯， 有些人会说，哎呀，我们小区要盖一个基站，我们不愿意，我们怕有辐射，这事儿靠谱吗？ 其实这是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啊，怎么说都有啊。 你首先来说，一个基站就是有问题了。一般来说都是连续建好几个，在一个楼宇上边，可能四个或者是五个或者是更多这样。一般来说都是年纪稍微大一点，或者是家里有孕妇啦，会对这事儿非常非常敏感。 对，说哎呀，我们这是有孕在身，或者我们家有小 baby 这样的哈，你这这么多这个基站，那辐射肯定会特别严重吧？我还得给我增加这个要买这个防辐射服这样的一个成本，怎么办啊？你们得给我撤了去，基站不许安，小区里不许建。于是好多业主们就组织起来 联名，这个签字了，这种各种新闻层出不穷。 对对对， 但实际上多数最后都默默的求这个运营商把这基站建回来了，因为他牵扯到后续发现打电话都打不出去。 对啊， 因为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呢是一个老人比较多的小区， 嗯， 就真的遇到这个问题了。哦、就是当时是这样，就是因为那个小区附近建了很多新的小区，它原有的基站承载不了这么多用户群， 对， 所以呢它要加新的基站，然后就选点在我们小区的隔壁的一个空地上， 嗯， 然后正在架塔，然后这时候呢，就很多 举着横幅就去了，好像 你像一开始还没有 啊， 就是先了解清楚干嘛啊，是要建基站啊，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大家就回去，就第二天就开始不让这些 组织一下， 对，不让这些施工车进场， 哦、哎呀， 对，然后就后来就没有建起来，那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那住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就是 没信号， 只能打电话，只能打二 G 电话，没有三 G 四 G 网络， 对，没有网络。 嗯， 然后呢，当时移动其实服务蛮好的，他想说那不行，我不建塔，我建成小基站放到楼顶上。 嗯， 结果呢，就是 你还了得了， 对，就更 塔也就够了吧，你还建我到头 顶 上， 顶层的肯定会很 满意，对，就更不可以，所以也 对对 也没有成功，就导致说那段时间我。只要是从家里出来到公交站这一段大概有四五百米的距离，我是失联的，就是没有网络的，对，你微信啊邮件啊什么都收不到。 嗯， 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或者是这个大龄的人来讲无所谓，对，我也不用，但是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儿。 我打发这个时间啊，我下公交车到家路上，我要一边走一边玩游戏啊，对不对？但是没有网怎么能行？ 对 不现实，所以那该怎么办呢？应对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做一些科普类的一些内容吧，因为其实这个电磁辐射啊，任何设备都有，你看电视它也会有， 尤其是像微波炉、这个吹风机这些东西特别多， 只要是电器它都会有电磁辐射。 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次实验，包括有告诉我们的一个结果，就在家庭环境当中，你生活环境里边，这种电磁辐射最严重的这种产品会是什么？ 微波炉， 并不是手机，也不是微波炉， 那是什么？ 也不是吸尘器， 大脑 是吹风机。 哦，吹风机， 因为它离你的 脑袋 更 近，对， 而且那个功率更高， 功率又那么高， 贵一点的会好一些吗？ 你以为是戴森那种吗？ 你贵一点会有帮助吗？ 其实看功率吧，而且看那个主要吹风机本身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一般的话家庭使用的都是1500到3200那么一个3200功率， 都是挺大功率的，对。 当然了，如果是一个合格的产品，它在出厂的时候也都会做电磁这个辐射的检测。 对对对，所以大家没必要去主观臆断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我大脑有损伤了之类的。 对对对， 前几天看新闻也有啊， 避不开的，这是 就是像小航前面说的，家里有孕妇，然后呢发现不行，我是有孕妇，我必须得保证我 baby 的安全，他就把自己家的这个路由器就停掉了。后来发现不行，我还能算到别人家的。所以他索性他就把楼道里的那个网线箱的网线全都破坏掉了。然后对，就是后来就是不断的有来修再破坏，来修再后来被抓到了嘛。但这种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呢我感觉这个电磁辐射无处不在，你是躲是躲不掉的。 其实我就想说呀，最开始我是很晚家里才装 WiFi 的，因为我就怕辐射。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家不装隔壁装。 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啊、 跟我差一堵墙。 这样的是，如果是你在怀疑这个东西有这个辐射对这个身体是否健康有影响之前呢，你首先了解一下这个电磁辐射是否像那个传闻中那样饿狼猛虎啦、这样洪水猛兽一般的东西。如果是你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完全不会说担心这个，因为生活中无处不在，首先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这个电磁辐射。到处都有，而且生活中像那个吹风机微波炉这些东西功率又很大，电磁辐射又很强，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安全范围的。它这些一般的像这些基站啦也好，信号塔也好，对这个身体完全达不到这个吹风机或者是电磁炉对这人体的这个影响 危害程度。 但是呢这也不代表吹风机还有微波炉对人体是不安全的，是有严重危害的，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误区。 我觉得与其担心这些，不如您把家里的这个无论大家电小家电生活用品首先要到靠谱正规的地方去购买， 正规， 然后选择 对 选择产品的时候要查它的各种证件是不是齐全， 对， 然后呢这个是做好对自己的有保证性的行为和选择，然后其他多余的担心我觉得真是不用。 有人问说空调有辐射吗？我跟您说那个风有辐射您信吗？ 我觉得插电的肯定多多少少都有， 对，接线板都有辐射呢， 但是就看您买的是不是正规的。 它这个辐射跟可能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跟核辐射是一个一个、对， 这个 其实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完全不一样，是两个东西啊，不要混为一谈。 对，哎呀，你说这个东西，其实年年说，年年都会有人走进这个误区，然后就是做出一些不太理智的事情来哈。 是是是， 对，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事情目前来看。不用担心，是真的。 到正规的地儿买正规合格的产品， 这是关键。对， 所以呢，我们强烈要求或希望各位我们的听友们能够来多多看我们的节目，能够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哈，能够打破一些这样的一些认知的误区。 没错， 这是一个关于基站的问题。那第二一个关于基站的问题，就我们之前有小区里面有人说了，哎，谁谁谁，你发现了吗？我们一回小区就能收到好多垃圾短信，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发射器周围， 有伪基站的存在， 没错， 是不是？来跟我们说说看这事儿吧。 这个事儿其实说白了啊，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技术上来讲，也不是什么特别新的技术。 老有什么这个澳门的那的什么又是怎样 的吧？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也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啊。就是在我坦白的讲，我自己做的手工，我都可以来群发这个。这种虚假信息，就是可以，就是可能我做的功率不大的话，咱们是四个人都能收到，因为是这样，因为在2G网络的时候，它的这个健全机制不是很严格，后来呢，这种它的加密方式已经被分享出来了，就被破解以后被分享在网上了，知道它的加密方式以后，我就可以去模拟出来一个基站，因为咱们的握手协议是相通的，等于说你的卡跟我发现我这个基站以后呢，我们达成一次握手通过以后呢，你就认为我就是一个正常基站。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向你下达任何一条短信也好啊，来电也好，包括啊，我可以收到正常基站给你发的短信 啊， 在我这就拦截了。 哇， 对，但是这个问题在3G 4G 以后它其实是得到改善了，因为新的加密方式更强的算法包括保障，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些基站，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中国移动因为它2G网络还没有退嘛，它其实是这种伪基站的 相对多一点的这个重灾区、 嗯、 但其实其他就还好、 嗯、 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呢现在很多厂商，那既然我在你就是说白了在这个运营商侧我没法去防治怎么办呢， 对、啊、垃圾短信这么多， 我只能在手机侧来想办法、 嗯、 所以呢很多手机厂商也在手机里加入了这个伪基站识别的功能、 哦、啊， 但是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种被动防御肯定还是不如主动防御去那么靠谱嘛、 嗯、 所以随着这些不法分子的这个技术的升级啊，那因为识别是指识别码嘛，识别这种特征码嘛，它会把特征码升级以后呢，让你就是短时间内不会更新，然后不更新呢，就无法识别新的这种垃圾短信。所以呢，大家还是得从根本上去了解。你像我这边就总能收到一些垃圾短信嘛，一万号发的，其实我是那个移动用户，应该是10086嘛，总收到一万号发的一些什么？ 为什么呀？真是。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有一鉴别能力啊、你也可以避免很多坑。 嗯， 对对对 对，所以要这个还要。就是有一副慧眼啊才行。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短信有垃圾短信了，我在我住的附近路过一个小区 啊， 然后我的这个收音机信号总会被干扰 啊， 然后突然间就变成另一个频率。 在九仙桥一带是吗？ 没错， 好像知道是怎么个地方了，在这个什么高家园社区这一带，迷之信号不好，我就发现了。每次路过那里都觉得嗯怎么回事，任何台都快听不到了。 对，然后会有别的就节目在里面播放啊。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因为它的这个门槛，技术门槛太低了啊，就是像我这种门外汉都可以做一个这种小手工就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何况这些不法商贩。 你不是门外汉，你不是，我才是我才是。 哎呀，所以伪基站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只能靠自我防御方式。 但我想知道，如果我积极的比如说举报 可以啊， 有没有帮助？ 你哪儿举报去啊？ 啊，比如说手机有的时候是有功能， 给运营商举报是有作用， 是有作用的， 是有做标记啊，然后积极的反馈啊。 只是我们这一代经常有很奇怪的短信会收 到，对，他一般会回访你一下，问一下具体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短信之类的，都会问一下。 这个在技术上很好找。就是那个我们公司的中关村附近之前就是也是重灾区了，然后呢后来来了几次清查，发现了很多，在哪儿呢，比如说在一个外卖送餐车的后备箱里， 哇， 电膜 还是移动的 电膜，然后 而且很多人背着背包那种背包状的， 还有背包的 是个假的， 对，然后甚至还有人把它伪装到垃圾箱里边， 哇， 就是垃圾箱底下它有一个夹层，他把东西放在垃圾箱里边，然后甩水跟天线，然后定期的会去那换电池， 哇， 基本上是防不胜防的一个。 那可是对于积极的反馈还是有帮助的吗？ 有帮助的，有帮助。 我反正每次特别认真的填写、 嗯、 因为它这种设备啊，它不像是我们运营商的设备，它的这个功率很高，然后传播的这个路径很远、 嗯、 它的覆盖范围很小，基本上你假如说咱们在这儿找到了这个垃圾短信嘛，可能方圆1公里之内肯定会有这个它的这种假的伪基站，对啊，可能1公里就到不了，几百米内就差不多。 嗯，太好了，所以这样我们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问题我们要进行举报才行。 没错没错、 嗯、不要说默默的就这样自己觉得忍受了哈。 对， 这个那天我看到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我觉得有必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啊、这个关于忍的这个问题，来，我赶紧告给朋友们打开我这个可爱的备忘录啊，就是要忍一时叫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不要被这垃圾短信所折磨，因为有时候你不举报他还会继续折磨你自己。对， 我从来不忍， 对， 我可喜欢举报 投诉，对吧，打那个这个12345是吧。 我其实说一个题外话，一个开一个玩笑、嗯、有一次我家真的有一个问题，我让我去那个周围的片警那儿去报案， 嗯， 然后呢当时有一位警察受理我的案件的时候就说你写一下你的手机号还有姓名啊，填一下信息填表，我填完之后就看警察叔叔在我面前录入电脑的时候，我的名字一出现，咵，上面出现了很多很多我的通话记录， 投诉记录是吗？ 然后呢警察抬眼看了我一眼说你经常报警啊。我说啊、哦、再一看就是因为在有不同的车挡住我的时候我经常打电话，哎，这车挡住了我，警察会通知交管大队帮我挪车，就发现出现了3-4页，每一页20个， 就说明 报警记录， 起码可能网友们听友们见不着苗山啊，我们作为同事也这样的就不敢惹苗山了，知道吧，没准哪天的给我们就报警了，我被抓走了，节目里边没有对你太过好，然后结果就被抓走了。 啊， 一会儿出门的时候就小心一点。 我小心一点啊，放心。 我刚才已经把你的录音发送出去了。 谢谢，我以后我使隐身斗篷行吗？我。哎呀，我的天哪，吓死我了哈！来，继续来关注下面一个问题了。刚刚又还是跟运营商有关系啊，还是跟小区有关系。 嗯， 之前有很多小区说，哎呀，这个联通来我们家可以安这个光纤入户啊，这个百兆光纤，现在都200兆啊， 没错， 都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家这个小区呢有点老，可能安不太了。我们能不能够试试看其他运营商的，发现可以，于是就安了其他运营商的了。这是一种方式，还不错，能解决。有些小区挺新的小区，只让某一家运营商进入宽带，其他的不让进。 这个牵扯到物业和这个运营商之间可能是有一些合同在里边，就独家嘛。 我们这能投诉吗？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消费者权益是受到影响的。 对呀、 我有权利选择我想要的运营商。 没错， 也有，我之前也有朋友就是遇到这类事情，选择了投诉工信部，然后后来就没有什么动静了。 对，这个事情其实很复杂， 可能跟小区物业的利益关系有关。 对，如果去投诉一个运营商，他的服务不好，工信部。 对对对，因为就是你遇到这个独家的话，服务好还可以；如果服务不好的话，对你本身使用都是有一些影响的嘛。 嗯， 没错。 来吧，我们一会儿 我就投诉过这件事情。 一会儿说你的投诉，好，咱们先进半点广告。 好，一会儿给教教大家，然后怎么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看来你这个经历有很多嘛，是吧？ 哎呀。我们的节目只有2个小时，好遗憾。 以后我觉得咱们可以加个投诉热线的功能。是是， 我真的我可以随时告诉您，您想投诉的问题找哪个部门。 好，我觉得以后咱们可以跟咱们节目组，也许这个下半年或者明年咱升级一版哈，加一个消费者们的数码维权相关的功能，好不好？不知道各位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友们是否能够支持和鼓励呢？来，先听我们的半点广告资讯，一会儿回来。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台升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后一个时段的智享生活正在为您直播。说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山。 哎，刚刚我们谈到的都是关于这样的一些运营商相关的内容，你接着说你投诉那些事儿呗。 哪一件呢？ 刚刚你说你要说你的投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经历、啊、 哦，对对对，其实刚才我正好可以顺便回答一下， 金鱼一样的记忆 就是我们现在各大部委的办事效率其实真的比以前提速了很多很多，大家呢不要在没有投诉或反映问题之前就说啊很多事情解决不了，您只要积极的和当地的这个无论是最基层的居委会或者街道办事处反映问题、嗯、然后呢或者解决不了，您可以在上一级的部委的直管部门进行投诉、嗯、比如说您认为您和您的这个手机运营商发现了任何问题，或者是 WiFi 的终端有任何问题，您可以给工信部的网站上发送邮件，把您的事情经过写一下、嗯、然后呢工信部通常是在五个工作日之内会给您回复， 嗯， 然后呢您如果您写的足够清楚，工信部也会勒令您的比如说发生问题的对方给您一个协调的解决方案出来，反正我至少写过三封信都是非常成功的解决了， 这都是久病成医啊。 对然后另外刚才有位朋友说在地铁上有一些问题，其实您可以跟那个交通运输部的部委的网站上发送邮件， 嗯， 然后呢包括甚至我们觉得现在很多的服务是非常的人性化的、 嗯、 就举例我刚才开玩笑说因为在我报警的记录上发现我很多的用我的手机打出来的号码都是比如说我的车辆在正常停车的时候后面有车比较违法或瞬时的停在我后面导致我出不去，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 114啊 不，这114 可以挪车吗？这是 114是它有一个挪车服务、 嗯， 但它要通过公安局的交通大队来联系。 那多慢啊！ 但是您完全打110或者121就可以直接帮您解决联系车主。 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点10个外卖，让小哥帮我把车抬走，也可以。 好冷，开个空调暖和暖 和。这事儿是真的，之前我看过一个人，就是说某某车被挡住了一个去路，结果他点了一个，叫了一堆外卖小哥或快递小哥来了以后，上门十个人，咵咵咵，车抬一边去了，开走，然后一人给小哥100块钱。 我 特别的霸气。 那我还是给这个111打电话吧，这个便宜。 这，你别打错成120啊。 哦，或者您就打110，真的打找民警，然后帮你解决这个协调问题。因为每一位车主在行驶本上的这个车主的电话都是在交通大队 有备案的。 备案的。 关键是机动车堵机动车这个事儿现在不太多，主要是老年代步车堵路的太多，现在是他没地儿备案去呀。 那可能叫外卖吧， 叫外卖最好使了。 老年代步车我可能也就推开了， 就是特别大那种四轮的那种的 也 啊、 嗯。其实我推过，因为那个车由于比较简易，它的手刹车是手动制动，所以是能推得动的。 就是那个车我还在四环上见过，有开上去都是可以的， 上个主路了都。 对，我就很震惊啊， 嗯、 就觉得嗯，就是 有些老年朋友 怎么会有 自己的安危啊？ 对，这样的老年朋友们。会这样，因为其实四环的限速它应该是 80 上限嘛， 对， 它有下限的嘛，好像应该是超过低于60的是不能上的嘛， 嗯， 它这个车估计也就能开30， 30都悬， 开嗖快，反正玩意儿，变魔什么的可快呢。 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啊，我们就顺便就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有一些代步车只是方便您在小区内可以行驶， 它不可以 上路，千万不要上主路， 不要上社会道路。 对，因为凡是上社会道路的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它都要尊重，还有遵照我们的交通安全法， 嗯， 和法律法规、 嗯、各有各的路权。 您这个车上的路一旦发生问题，真的没有任何一条法规可以保护您的权益，因为您一不算非机动车，二不算机动车。对吧， 您也不算行人， 还不算行人，所以为了咱们切身利益保护好自己，然后呢违法的事儿咱们不干， 没错没错 啊。 所以未来可能也这个政府也会加大力度去进行相关的整治跟梳理啊，这样的事情。来，这个咱们说远了啊，还说回来咱们这个运营商的事情， 嗯， 最后的20多分钟的时间了，咱们来去说说看运营商的一些个使用的原则。之前我们在这个随身 WiFi 的时候会遇到，就是说请遵循公平使用原则， 对， 这个所谓叫什么公平什么使什么用，这个都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啊是如果听一个简单的版本， 嗯， 就是我会给你限速 啊、哦，这么简单粗暴。 为了保证其他用户的权益，我会给你限速。 对对对，因为这个地方的网络就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如果人用的多的话，你要用的量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别人使用，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他们逃避。逃避这个投入不够的一个借口， 嗯， 就是比如说啊，他应该在提供这个服务之前就预估到一个使用场景， 嗯， 对， 比方说我有100个人用这个服务可以满足，但是用200个我就满足不了的时候，那你就应该再投入一个设备去满足200个人使用， 嗯， 对不对？ 是这样。 那反而他现在用一种所谓的公平的原则来约束说你。因为超过这个人数了，我要保证大家的体验，所以我要强制给你 限。对，这个公平对谁公平还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事情。 怎么叫做公平？怎么就不公平了哈、啊？还说不好呢。 通常来讲就是看你流量的数量。 对。 比方说我限制你20个G 嘛，你超过20个G 的你就不公平了。 嗯。 啊。 而且不同资费的话它会有一个不同的上限。 没错。对。啊 ,40个G, 40超过就不公平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去约束一下， 嗯， 啊，不然的话就乱套了呀， 嗯， 对不对？因为这个的所谓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方是在这个服务的提供方，他自然会提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一个法规来约束用户嘛， 给他自己图便利嘛， 对 吧？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要敢推出一个叫做无限量套餐， 嗯， 那你就应该无限量，我用多少你都得认， 嗯， 对不对？你资费可以定得很高，但是你， 嗯，对， 你得认。对，不能说你上线啊，你200G太多了，我就要给你停，这个是不合理的。 嗯，对，如果是你推出这个套餐之前就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我认为起码是这样的。你可能会这个价格稍微调高一些，然后设立一个门槛，但是说你要是在没有告知，就是我们去办业务的时候没有这个收到这个对方的告知的话，你又无缘无故限费这个限速，然后后期再告诉我们，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 说不过去。 对对对， 现在大家可能还相对怎么说呢，正规一点了。 嗯， 在合同里总有这种小字，可能你就是不仔细看不见的小字，然后会告诉你， 斗智斗勇的小字。 对，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普通消费者他真的不了解什么叫限速到 128K。 128K 什么概念呢？ 对，大家也不知道 128K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普通用户，我你看我就是， 对，我还是在学习一下什么叫128K。 就是我们可以回到当年的那种拨号上网时代，那会儿的猫是 56K 的， 对， 你那快一倍。 是吧，这个逻辑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对不对？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 128K 的时候，我以为128K 是128兆的一样，对吧？那你很难去在你没有到之前，你很难去知道这个速度是多快。所以这个东西消费者永远是弱势的嘛，就是弱势群体。 就可能这个信息不对等， 对 吧？对，嗯。那我们作为用户来讲该怎么办呢？我们是避免就是超量使用呢，还是怎样？还是说， 我觉得 好像目前无法解决， 还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做吧。因为很多钱你是省不掉的，因为买的不如卖的精嘛， 嗯。 就是你像宽带这东西，如果说真的是你有需要，该装还得装， 嗯 啊，因为现在包括有些套餐它还是算便宜， 嗯 啊，这只能说是一个妥协。当然了，你投诉也是可以的， 嗯， 啊，投诉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正规途径啊。 苗山听见了吧？ 我觉得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其实还挺难过的，因为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如果你说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双方我们在 斗 智斗 勇 的话，我不觉得不可能每一个老百姓都做到我行行的精通，所以我觉得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怎么能保护自己的权益，就是在您办理任何业务的时候，请您详细的阅读它的条款、使用条款还有准则，无论是买机票的时候还是说您办宽带的时候，那些全部小字儿都要认真看，甚至我在曾经在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是有我先收到信用卡，过一周两周之后才寄送给我用户手册这种情况，所以我曾经以这个为一个理由跟银行就是说过，说你凭什么在我们在双方办交易的时候，你应该一手交过手册，一手出来这个卡，而不能是两周之后。你不能说这个条款是之后你通知我的，相当于我在办的时候你没告知了，所以这成为一个理由。所以请大家了解每一项业务，然后了解其中的准则，然后呢很好的保护好自己的权益，然后以至于有问题的时候积极的和对方沟通，这些成为保护自己的一些武器。 没错，苗山一定是吃什么都需要开发票的那种的。 我还真 好久没开过。哦，你说的对，以后我得开发票。对，这一点我以后得学习。 对对对， 我通过好几年的办法，就是养成了，终于打车留着那个 小票 了， 还是要留，对， 还是要 拿东西。 对， 我们的网友有人说了，当个电台主持人真是费劲啊，什么都得懂。那可不就，我们电台主持人是。多么 知心大姐， 就是多么基层的一个职业，对。 怎么说呢？我们其实是为大家代言， 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要帮朋友们去问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幸好我们有这样的两位的嘉宾特别厉害。 对，我们节目其实能够这么受到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的喜爱，是因为我们每次都有专业的嘉宾在我们的现场答疑解惑。 对，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 对， 另外的话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我们如何要答谢大家，那是因为我们有福利要送出。 好， 关爱青年计划的各位听友们，我们的朋友们有福利了，因为我们要送给您这个一场神秘之旅，与世隔绝的孤岛，华丽神秘的别墅。十位互不相识的到访者被神秘的声音揭开了人们各自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6月14号到17号，你说的名字，这个 好像叫无人生还，对吧？ 我是说那个导喜剧的那个作者，对，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 哎，对，无人生还， 还 即将在天桥剧场震撼上演对，一定要去看哦。 咱们俩太闹了。 没有，这个我们要把口播好才行，对不对？ 对， 我们要下回得要演出来。 对， 下回你就要在那个我们表演区那边有那个表演区，对，你可以演一个无人生还是什么样子。 其实 直接出去了没人了。 其实提到演出啊，如今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真的是方方面面。比如说您买票看电影或者是看话剧啊，表演演出的时候，手机选座啊，然后呢提前办理各种手续啊，其实是非常便利的。 对，当然这个我们再提醒一下啊，因为刚刚咱们既然也说手机这个事儿嘛，信号这个事儿，别以为说人家剧院里边信号都不好，那是人家故意的。 哦， 因为人家只要一开眼就开屏蔽器了。 其实也不怪剧院，因为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就是不太自觉的观众朋友们，在这个演出过程当中一直接打电话或者是 亮 屏幕， 这个太不文明了。 你说电影也就罢了，电影至少是那儿放电子的，只能说对于坐在身边的人的体验不好。对于演话剧的人来说，尤其小剧场离演员是这么的近， 特别不尊重。 没错， 你一个铃声或者是你稍微哪怕闪动屏幕，都会对演员的表演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之前我记得在这个五月天演唱会上面说要看最亮的一颗星啊什么，他会号召大家能够把手机拿出来，然后点亮屏幕，那可以啊，您的手机拿出来以后跟大家一个招手啊、呼唤啊，可以没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就是非常非常温馨的友情提示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下我们的观影安全和健康，包括我们在关系的一些文明的情况。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理解剧院啊，在这个屏蔽信号的原因都是为了让所有的观众朋友至少在剧场里有很好的观影或者观演出的体验。 对， 对， 对， 对，这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当然最后一个事情我们还要来说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所谓要出国出境的用户，在外面玩的时候啊，应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频段、支持的多的手机产品去应对当地的网络。这事情我们要考虑到的。 其实现在的新品手机基本上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国内的手机频段都非常全了，已经。 对， 就全网通，所谓的全网通手机，一般的话在亚洲起码使用是没有什么。 对，但是有之前有出现过一些手机厂商，他就是会分一些什么国际版呀、中国版。 对，因为 他 阉割了频段。 哎、对，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你少装几个频段，它是会省很多钱的。 没错。 所以有很多朋友拿着这个手机去美国。发现哎，为什么没有信号？对，就因为它的频段没有支持到那个美国的那个频段， 所以 它的是800兆赫兹的嘛，它这个频段其实是有点独特。 所以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最好买是全网通就比较好一些，这种机型 或者这个也是要阅读一下相关说明书，它会有很明确的说明， 对 我支持哪些频段。 但其实现在问题好多了，比如说像十年前的时候，还有这个像日韩国家有 CDMA 的情况，那现在由于 CDMA 慢慢的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呢，这种完全用不了不兼容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那有时候我们会说，哎，某某小朋友在国外帮我们代购了某一台机器回来，这个代购的机器呢可能是之前的人家运营商把那个解了合约之后的机器了，但那个的机器它可能是某一些频段，刚刚正常说到的不支持。 这个事儿在日本非常多， 非常多见， 日本和美国都蛮常见。 对对 对， 对，但后来的话日本就比较少了，因为日本的机器 不是那么吸引中国人了，开始。 对对对， 但是呢， 而且他也是去掉了那个 SIM 卡那个 SIM 卡的锁。 对、嗯，现在美国现在的这种机器比较多，他虽然说也是把 SIM 卡锁解除了，就是立法了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国外，比如说美国买的机器回中国是可以用。 嗯。 为什么？因为它不再限制运营商了。 对。 以前是比如说我买 AT&T 的，或者是买 T-Mobile 的之类 的。Verizon 的、嗯，对，只能有对应的运营商的这个卡，嗯、你才能用这手机。那现在它有没有新的玩法？就是说我还是锁网。 嗯， 等于说呢，比如说这个那个 Verizon 是 CDMA 的网，然后呢，等于说你我锁网，就是你用在国内你用电信可以用啊，没问题啊，或者你用这个 FDD 的联通 4G 也没问题啊， 嗯、 但是移动用户就尴尬了， 对， 插进去就没有信号， 没错。 比如说他有人是这个移动可能 2G 有啊，过了 2G 就没有了，对，所以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大家买之前还是要了解一下。 所以其实从我们这个我们的角度来说哈，不是特别鼓励大家。嗯，让朋友在境外代 购 数码产品， 对对对， 因为无论是电流还是制式， 包括充电器的选择，包括一些保修的问题， 对，都、 哎、 是有问题的。 之前我出去玩带了一台搅拌机， 后、 来然后本来想给我太太一个惊喜，说以后咱们可以换一个这个谁谁同款的嘛，但是我忘了，我放那我就出差了，他看见他就拆开了，然后就接上了电，砰， 就黑了， 就 冒烟了， 就冒烟了，对，然后。给我发微信，哎呀，咱家那个怎么电闸跳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好像是什么东西炸了。然后回去我才发现是这个问题，因为它电压不通嘛，不通用嘛、嗯，对，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你看这个有时候还会造成安全隐患。 对， 是， 没错。尤其还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个配件也不太一样。 对， 之前我们也有朋友就说了，你看那个，我让他们美国的朋友都给我带回来这个东西，这个 iPhone 啊。就是便宜嘛，你看啊，这么便宜的话多好啊！我说没保啊，没有保修，国内买这个国内的人不给你保，境外的货。第二一个人包装里边没有那个转换头， 嗯， 对，转换头以前是有那个就是 Lightning 转这个 USB 这个转换头的，现在是没有了嘛，现在不需要了。 是之前期待的时候有送，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不过我在德国的时候想出一个办法，你知道吗？嗯、你知道那个苹果的充电器那个方的啊？它前面不是可以拆下来吗？ 啊， 苹果充电器不是一个方的适配器吗？ 大块的 那种。 他说的是 MacBook 的那个、 可以换头那边的。 对对对、 啊， 然后包括手机以前 iPad 也是， 以前的 iPhone 也曾经有过那个充电器嘛，方的。 对，那个港版的那会儿就是嘛、 啊对对。 然后我就把那块拆下来， 啊、 因为在欧版的欧标的那个充电器是这样的嘛。 对。 然后咱们是这样的嘛。 对。 然后把那个拆下去之后，换上咱们的那个。能省不少 钱，他那个设计之初是实际上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 对 全球兼容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只有这种比较个别的大的品牌手机可能会考虑到这个兼容的问题。 更早的时候有些数码产品它是你买一下之后它会给你提供全球所有地方标准的那个插 头。 对对对。包括咱之前做过一个 SP Hero 那个玩具。 嗯。 那个玩具就是全套的就是各个国家标准的插头都有提供。 哇。 对。 成本提高了呀， 总体来说我们不鼓励哈。 对对，你像我之前海淘过一个路由器啊、 嗯、 很便宜呀、啊、很便宜啊，但是呢就是也是忘了这个电压的问题啊，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买回来就把这事忘了，也没有去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就是宽幅电压， 结果插上不管用， 回来也是不管用，然后你维权也不能维权啊，你海淘的、 哎、 我有点担心你们家的物业。 对，后来没有办法，后来就是还好他那个头就是这个变压器有保护，我单独配套有变压器就可以了、 嗯、哎呦， 对对对对对， 还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 是是是、 啊、 对，尤其是买一些大家电，你可能要一些120转120那种， 对， 这个大变压器那个东西，尤其是吸尘器、 逆变器嘛、 嗯、 对对，你这个东西用起来非常麻烦的，本来打扫卫生那种事儿，你要拖着一个这个 再接两条线 吸尘器就够累了、 啊、 而且你像那个我一直不理解啊，就是买110伏马桶盖的朋友们怎么办？你说这空间本来就是一个，对，本来就是一个很潮湿的地方，你要装个特别大的逆变器，这安全隐患特别大，对不 对？ 对， 很容易发生短路的问题。 你们家装了吗？ 没有啊。 我那天发现我们家根本就没有那个插座，那个周围 没有墙插是吗？ 有 墙修的时候没有？ 有墙 肯定有墙，对， 没 人没墙还了得了，真是 墙插举得很高，只能就是洗衣机用。然后呢、 哦、 你会发现马桶 里面没有设计好。 对，周围是没有这个。 只能接线板了。 对 对， 接拖线板。 这也不太安全，说实话。因为毕竟有水周围。 没错没错。 来，最后来看看啊， 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手机产品当中的这个 WiFi 信号的问题。有时候搜索信号不太好，包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手机的天线的设置和这个全面屏的原因会带来天线的设计变得很奇怪。 这个早最早影响比较大就是 iPhone 所谓的死亡之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手两就是你演示一下啊，就是当你的手掌 握在舒服 结实的握着你的手机啊，左右边框都要握住哦，然后下边也要拖到你的手掌哦，这样全包式的握法。 结果 手机没信号了。 嗯， 因为它当时它的天线是设置在这个整个手机的边框金属边框上边。 对对对。 这样呢会有一个影响，就是在你手握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信号的这个封闭的一个闭环，就好像是你在电梯里一样。 嗯， 盒子原理嘛。对。那现在呢虽然很多手机厂商发现这个问题了，通过什么天线注塑啊这种多微孔天线呀这样的等等的办法来解决，但是呢因为随着这个屏占比的不断提升啊，那现在给天线留的地儿越来越少。 没错 啊，很多用户可能就会舍弃掉不好意思，很多厂商可能会为了这个美观而放弃掉天线的这个设置啊或者设计，所以呢有时候大家会觉得为什么我的信号不如他的好。 嗯 啊，真的很明显啊，在同一个地方两个人打电话可能你的就蛮清楚，他的就断断续续。 没错，我们来看几个手机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手中的这个华为的 P20 Pro， 它的天线是在头顶的两个位置，还有在底下的两个位置，有两个 肉眼 断状 的信号。 对对对， 其实在那基地还是有信号的。 嗯， 而且现在很多手机P20 Pro 我不确定有没有啊，但是现在很多手机它还采用叫天线复用技术。 嗯， 就是说你的无线网络信号跟你的数据网络信号它可以就复用。 对， 就在你用的时候它会有几个天线可以同时使用，这样的话来保证你的信号强度。 嗯， 真是好看啊 就是那种设计还是非常能够 对 这个吸引眼球。 但是呢就是相比之下啊，就是很多手机的 WiFi 信号真的是不可以。 嗯， 像你可能比如说两台手机会非常明显的差异，你可能在一个离路由器比较远的房间，然后这个手机就可能能连到两格，那个一格，或者虽然连上可能比较慢啊， 不稳定啊， 频繁的断了连，这就是你手机网络不行。对，但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办法，因为人家在测试环境也是相对开阔的一个环境。 嗯， 对你家里实际上这种实体墙的这个障碍啊，干扰啊，它每家都不一样嘛，它没法面面俱到。 嗯， 所以呢，相对来讲，这种情况就是也无解，只能换，就是所谓换功率比较大的路由器。但是呢，换了以后呢，又有新的问题啊，辐射会不会变高啊？这个功耗会不会变高？电量会不会变高？所以，没有一个什么事情是完美的啊，总有一些不完美，是不是？ 嗯，所以呢，其实未来啊，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个各种各样的功能啊，实现我们更好的一种网络的使用。 是， 无论是通过环境改变，还是通过我们的一些设备，甚至是通过我们自身的使用习惯的改变，都希望能够我们的体验越来越好啊！当然， 没错。 对，比如说那个 Looper 这位朋友在网上就问说，咱们节目能不能推荐几个非苹果的手机，就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方面比较好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推荐给大家的， 对吧？ 对对，就这个嘛，这个嘛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对，其实 这个嘛，对吧？ 其实买手机还是建议啊，还是先看好价格啊，选好一个价格区间。对， 你怎么还有哇？ 就是之前那台荣耀嘛。 哇塞，你还没淘汰啊？ 舍不得。 那你就用这个吧，然后把这个直接淘汰给我好了。 好了。那么今天节目也基本上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网友们还有听友们的热情关注了哈。那我们在下周五的节目当中要跟各位网友们继续聊聊看关于路由器这个问题。 对，其实在家庭用网络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哈。 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路由器太多太多了，什么分布式路由、子母路由、无线 AP， 什么中继，还是等等电力路由、电力猫，什么光纤猫，什么东西啊。 其实选一个路由器不比选一个 手机 简单。对，虽然看起来长得差不多啊。 而且在市场上路由器的价格也是区间很大，差别很大。 而且路由器产品很多商家都会虚假宣传的。 嗯， 对。所以如何选择好的路由器就要从您实际情况出发，需求出发，无论是生活各个方面的家电产品、数码产品，您都要了解自己自身的需求在哪儿，然后选择合适的产品。只要每周五的时候锁定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得到美好的答案。 是的，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带来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的5点到7点带给您的智享生活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 哎，我们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 PC 号的主编潘伟哲，以及来自数码窝的创始人张超。再次欢迎二位。 谢谢你们，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稍后将会为您带来我们的活力 Music 课，再见的各位，周末愉快。 为了纪念痛，只为了彻底安静，他突然被伤口吵醒，刺刺的痒痒的暗示我撒把盐。